好，各位家长、各位老师，下午平安。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今天下午呢，我们一起来，我想跟大家温习，一位非常重要的古典教育的学者，他叫佩林哈，可能很多的老师和家长们都听过他的名字啊。那他对基督教古典教育呢，有一些的阐述。那前两年呢，可能在网上也出现一篇文章，就是佩林对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这个十大教育原则的文章。我不知道老师和家长们有没有读过哈。为什么想要分享这一点呢？因为说实话，虽然我们这些年呢，一方面基督教古典教育在近半个世纪在美国掀起哈，这几年来到这个。整个的中国教会也会来思考整个教育的方向，那基督教古典教育会把这一个焦点放在三义上，对不对？文法、逻辑、修辞，这个其实是它的框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难处哈，或者说呢，每一位老师和每一位家长都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从前所受的教育其实并不是这种方式的。那换句话说，我们会每一个人都会倾向于我们从前受到的教育的方法去教导别人。那如果比如说你如果从前受到教育的一种的方式，无论那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比如说满堂灌，这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对不对？那我们无形当中容易在我们的教学当中，我们带领孩子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方式，或者说不自然的就会流露出来。那比如说另外一种就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的方式，那我们可能也会无形当中会展现出来。那这些我们。怎么去不断的来调整哈？因为基督教古典教育还不仅仅是一个原则，它其实也涉及到了具体的教学的方法和方式。它不仅仅是关于内容，它也是关于形式的。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呢，教育这个事儿太复杂，复杂到一个地步呢，还真不是我们一两种方式和方法就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其实需要对整个的人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就是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首先，人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对不对？这就意味着他是可以学习知识和真理的，是充满了对真理和知识的渴求的。但是第二呢，就这个是从创造论的角度来讲，对不对？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能学习真理和知识，人有智慧的探索和探求。但是当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把那种探求的欲望，学习真理和知识的欲望给它压制了之后呢，人其实就会厌烦这种学习的方式。但第二种，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啊，这是从救赎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都需要主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不然的话，用保罗罗马书的话来讲呢，其实我们所追求的，包括我们的理性和知识，都会发生扭曲的。比如说以智慧为愚拙，以愚拙为智慧，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以美为丑，以丑为美，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对不对？当我说有可能发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本身其实是需要被归正的。那我们讲到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时候呢，它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叫基督教的，意味着我们是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圣经的真理，对不对？那是基于信仰的这一个的原则。另外一个叫古典教育，那它意味着呢，我们希望培养出来的这一个孩子是聪慧出彩，有德性，愿意去渴求知识的人，对学问、对知识充满热爱的学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 需要特别注意那种整齐划一的流水线的生产。比如说用仅仅用分数来衡量一切，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的意思是，退一步讲，分数可以评估这个学生在这一个时间段所掌握的知识的状况，那个是可以评估的。那在整个基督教古典教育当中呢，佩林呢帮我们梳理了十个原则哈，我想今天下午会来跟大家分享这十个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叫做慢慢的快，哈，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这是一种反合性的说法，慢慢的快。什么叫慢慢的快呢？就是如果你要想快，你就必须慢下来。如果你真的想要追求速度，你就一定不能担心输在了起跑线上。因为教育的特性就是，如果你想在后面走得迅速，在前面的时候你一定要走得非常的慢，花足够多的时间保证学生掌握对那些基础知识的掌握足够的牢固，然后再推向下一个阶段的学习。我多说一点哈，基督教古典教育强调文法、逻辑、修辞，对不对？基本上在小学阶段，我们所有的学习背后的那一个的范畴呢，是文法阶段的范畴，其实就是记忆，就是获取原始知识的资料，就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断的堆积一个一个的原始的资料，包括小学阶段的语言的学习啊，语文性的学习，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讲就是汉语和英文，对不对？汉语也包括古汉语啊，对于识字达到一定的识字量，对不对？达到一定的词汇量，对不对？达到一定的基本的语感和语法，这些全部都是一个文法阶段的学习，包括数学，比如说100以内的加减乘除啦，99乘法表啦，它全都是一个要靠记忆能够这个深刻在脑子里面的一个东西啊。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我多说一点哈，其实对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讲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基础的课标当中所规定应该掌握的内容牢固的扎实的掌握下来，听说读写背诵朗读记忆，那这些呢其实扎实的掌握下来，是不分这个孩子有多少潜质的。你知道教育是看恩赐的，对不对？教育是看这个师资的，对不对？教育是看每一个孩子可能会有不同的能力，对不对？但是无论是他有什么样的能力，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师资，你说我们的师资不够精彩，我们的孩子的素质，我们孩子的这个天分不够高，但是也依然需要掌握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的掌握呢，帮助我们智慧的去推进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啊，那包括书写，包括计算啊，包括朗读啊，包括整个的对基本的历史文法的掌握，语言的掌握。那这个阶段的掌握呢，其实让我这样说吧，不太看天分的。虽然每个孩子的天分都不同，但是也不太看说你所获得的教育的资源多么的丰富的，就是把那些东西踏踏实实的按部就班的掌握到，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那脱离了这个文法阶段之后，反而其实我们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和这个孩子的上帝所赐给他的恩赐、特质、能力、兴趣，每个孩子的不同才体现出来。所以呢，我特别的勉励各位家长和各位老师哈，就在小学阶段呢，我们需要的是慢慢的快，就是踏踏实实的、扎扎实实的把那些课标所规定的内容扎实的掌握到。比如说张同学需要花3个小时掌握，李同学需要花半个小时就掌握，但最终我们的目标是 那张同学花了三个小时也需要他掌握，李同学花了半个小时掌握也是需要他掌握。那在这个阶段上来讲，你都是老师和家长都需要根据课标和教学的进度帮助他把整个的掌握到啊，这是这一个阶段。那第二呢，他讲到一个原则叫做少而精。什么叫少而精呢？就是与其快速的学完一堆很快就会忘记的内容，不如去扎实的掌握那些最基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那些的东西。虽然少，但是它是最基础最重要也是最重要的东西。那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对不对？深度胜于广度，让一些更少的东西深入学生的脑海，深入学生的心灵，深入学生的生活方式，甚至培养他正确的学习的习惯，这些都胜于在许多事情上遍地开花蜻蜓点水。如果你在许多的事情上遍地开花蜻蜓点水，那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就容易在文法的阶段，就是说这一个原始资料的堆积的这一个的大框架上容易有漏洞。你知道原始资料的堆积的大框架是需要不能有漏洞的，一旦有漏洞会影响后续的学习。我说的这个漏洞，比如说哈，如果他不会基本的数学法则的加减乘除的运算的话，他去中学学这一个集合代数，后续学微积分就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方程式，那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他在语文的词汇量，比如说他不会认到这个几千个汉字的话，他去你去说培养他的这个文学性，培养他的诗歌的天赋，培养他的那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必须认识到几千个汉字，他必须认识到几千个英文的词汇，他必须会朗读朗诵，这才有可能，对不对？并且他需要会书写。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帮助我们我知道哈，很多的家长和老师有的时候容易焦虑，说我们学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够。我恐怕的是最大的问题永远都不是不够，最大的问题是他有没有扎实的掌握到。对，有没有扎实的掌握到他才是最重要的问题。那并且呢，在小学阶段就花一些时间在历史的层面上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可以作为一个维度，让他把他各样的知识的体系放在历史的哪一个维度上来。或者说是一些成系列的历史的事实，便于学生把这些东西有序列的长期的储存在他的记忆当中。那这个比花好几个星期在那些很快就忘记的东西上更重要啊。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重复是记忆之母，重复是记忆之母，所以千万不要害怕重复。重复其实是帮助学生，帮助老师，也是帮助家长真正记住这件事情的开始。当然我们这里说的重复，如果你有足够的这一个的创意性的话，你可以生动的去重复，或以可以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切进去重复，这个当然没问题。但是呢，如果没有足够的创意性，也可以就是那种规律性的定期的复习和重复啊，让这一个的原始的资料的信息成为学生的长期记忆，而不仅仅是短期记忆。那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呢，特别是在这个幼儿阶段呢，其实重复的方式不仅仅是透过书写和听而已，比如说吟唱，比如说做练习，比如说这个带有音律的节奏性的这个儿歌，都容易让学生把所存的东西这一个存得长久，那并且很难遗忘。在某个角度来讲呢， 所有的平时的检测，就是测试题，都应当是这一个重复性的。啊，重复性的去做测试的时候，它本身其实是为了加强孩子对这一个知识的这一个的记忆和掌握。这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学习是具象的而不是抽象的。这一点很重要哈。我恐怕好多我们这一代学习都是大多数都是抽象的而不是具象的，对不对？具象的意思就是形式和内容一样重要。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学习的整个过程当中，特别最近疫情大家在家里，对不对？学习不仅仅包括所学的知识，还包括学习的环境，学习的理规啦，学习的日程安排啦，甚至包括学习的整个的孩子的精神状态啦，这些都是具象的，包括他的坐姿，他的语调，他举手回答，他站起来正式的上黑板上去书写，他有序的离开教室，或者有序的下课，有序的上课，按时的交作业，等等等等，我只是随意举例子哈，这些其实都是具象的学习的一种的方式，他会把我们的心带进那种学习的状态当中。是的，上课铃声，坐姿语调，有序的去交作业，离开教室，举手上黑板书写，跟在下面书写就是不一样。虽然同样书写的是同样的内容，他整个的心态，他整个的精神状态，他整个的聚焦，他整个的这个对那一个知识的那一个全神贯注的状态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呢，学习是具象的一个过程。我盼望老师，各位老师和各位家长哈，一定在把这一个东西呢放到一个重要的思考上，就是说我们要让学生学习，让孩子学习的场景被分别为胜，千万不能一边玩一边学。说哎，他一边手里小动作玩了一个玩具，或者说一边这个心不在焉的还想着去这个吃一个东西，还想着去怎么怎么样，那样学习的效果是非常差的。不仅学习的效果会非常差，并且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样会栽培他对这一个知识学习不重视的那样一个态度。所以学习其实是一个具象的过程啊。那第就是这一个的具象，它会最终会形成一个习惯啊，就是养成好的习惯还是坏的习惯啊，这一个最终会形成啊。第五个原则，要使用那种歌唱、歌谣，或者说这个吟咏的方式，就我们希望去建立的最重要的内容，或者说记忆，应该用歌唱、吟咏、歌谣的方式来得到加强。是这样的哈，如果一个知识被唱出来，跟一个知识干巴巴的去重复的背是很不一样的。我举一个小例子哈，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会唱诗篇，但他不会背诗篇啊？因为背很难的，但是唱诗篇就把那个知识点放在那个音律的节奏当中一起带出来了，放在那一个曲调音律的节奏当中给带出来了，因为这意味着歌唱歌谣的方式是把那个知识点给修辞了。什么叫给修辞了？给修饰的有美感，给修饰的让人感兴趣，就给修饰的让人，比如说押韵的方式，就是把那个知识点给修饰了嘛，对不对？不押韵的东西你是很难记住的，但是押韵的东西你是很容易记住的，因为那个知识点经过押韵的修饰，它便于记忆，也令人印象深刻。啊，第六，惊奇和好奇，就是你发现哈，很多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哪些孩子学习的状态、生命的状态、整个的学习的习惯的状态最好呢？就是说他对这个知识点充满了惊奇和好奇，他会问为什么，到底是什么， 就是老师和家长需要帮助孩子不断的塑造孩子对那些可爱之物的那个惊奇的爱。我们应该致力于传达那一个对孩子那个对这个惊奇的事物的那个的好奇心。真正的学习其实是被热爱抓住的啊，是被抓住的，而并非是被灌输的。前段时间有人问我说，如何培养孩子的文采和文学性？我说呢，如果你想培养孩子的文采和文学性，就要把你想培养孩子的文采和文学性这件事给忘掉。千万不要仅仅给他列一个书目，说你读了这100本书就有文采和文学性了，基本上不可能。而是什么呢？而是孩子真实的愿意废寝忘食的被那一个优美的文学、诗歌、戏剧、小说深深的抓住，抓住到一个地步，都不乐意去吃饭，都不乐意去这个干其他事，就好像入迷了一样，那个就能培养他的文学性了。你发现没有，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对阅读的热爱哈，真的，各位老师和家长要从小培养孩子对阅读的热爱。但是我们要一定要警惕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好像让孩子仅仅把阅读当成了一个枯燥的乏味的不得不完成的一个任务。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以给你保证的是他阅读的效果可能连50%的效果都达不到。同样花那些时间，同样阅读那本书，可能他阅后即焚，阅后即忘。但是如果他是深深的被那个书的故事情节、书的美感、书里面的知识深深的抓住的话，那么他不仅不忘，他还有分享欲，他想把那些东西分享给周围的人。对阅读的热爱，对科学的兴趣，包括对历史的入迷，对语法的热情，这个呢其实是需要的，是一种佩林说是叫做惊奇与好奇啊。那你说怎么来培养这种惊奇与好奇呢？很简单，就是不要过于有痕迹的好像去做这件事儿，而是让这种事儿成为一种生活的节奏和习惯，成为一种生活的节奏和习惯，然后呢，孩子本身会带来这种惊奇和好奇啊。如果他过多的热爱了手机和游戏的话，就很难做到这种对阅读的惊奇和好奇啊。这是第六个原则。第七个原则就是学习的德性。就我们应当在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来培养那种热爱谦逊、勤奋、坚持和节制的美德。那我们需要留意的塑造学生的心灵。那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对德性或者说对品德的这一个的坚守，需要让我们来查考我们整个的教育的过程当中的言辞、表情、语调，这些都会帮助我们，甚至我们的价值观。那我们怎么激发或者鼓励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塑造他的心灵呢？就是说不断的来在这一个的教学，或者说更多的不是教学了，更多的是相处的过程当中。多说一点哈，教育不仅仅是教所学的内容，教育其实是一个相处的过程，就是互相生命相交，生命关系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是一个更复杂的，比如说如何处理矛盾，如何处理他生命当中的罪，如何处理他的脾气。如何处理他一个这个错误的诉求等等等等。那这个有的时候更占据家长和老师的心力，对不对？那我们处理的方式如果是大发雷霆，孩子就会是大发雷霆。 我们处理的方式如果是坚定而温柔，孩子也无形当中学习了这个坚定而温柔啊。如果我们处理的方式是没有原则，和稀泥，孩子也会和稀泥，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前两天有一些姊妹来到我们家里，谈到他们青春期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大家现在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青春期的孩子呢，基本上是把父母过去十年的生命的主要的漏洞问题给反映出来了，啊，给完全的反映出来了。那这个是跟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状况有关系的。啊，然后第八个原则，闲事沉思和闲暇。其实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需要提供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去反思，让学生去沉思，或者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去讨论表达那些深刻的重要的思想、重要的内容、重要的知识点。就老师千万不要以为我教完了就 OK 了，不不不，只有学生掌握了才 OK， 对不对？你教完了跟学生掌握了中间还有好几步要走。比如说学生起来回答问题，比如说学生起来反馈，学生做试题，学生去来这个表达，这是他掌握的一种方式。那我们需要留给学生时间。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哈，比如说每一堂课，无论你是教语文、数学还是英语，那你教课的时间都不能把40分钟全部占满。比如说你从进教室的第一分钟到下教室的最后一分钟，你全部都在滔滔不绝的话，一定是一个不合格的老师，就100%是一个不合格的老师啊。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教学不仅仅是老师在讲，还有就是学生在回馈，学生在掌握这个真理的过程。比如说你中间就需要给他5分钟的时间来说，诶，同学们用5分钟的时间来背诵一下。比如说中间你就需要给他5分钟的时间说，诶，同学们用5分钟的时间来练习一下，出2道练习题来练习了一下。诶，用5分钟的时间来朗诵一下，用5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一下。我只是举例子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留给了他的这样一个沉思和思考的时间啊，这样其实是一个充分消化的过程。就好像你给了他一块牛肉，你需要让他充分的咀嚼，然后吞咽，然后可能还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来消化啊，然后第二天再回来之后再给他复习一下啊，然后这一周结束周五的时候再给他复习一下，他有可能才真正的掌握到。狼吞虎咽的唯一的结果就会严重的消化不良，无论是对知识还是对品格还是对信仰还是对任何，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闲事沉思和闲暇的时间对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哈，学校或者学者这个词哈，其实它的词根是闲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校或学者在古代的意思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免于劳作或者体力上的劳动啊。你免于劳作和体力上的劳动，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自由的去思考和沉思。一定要留给孩子去消化的时间。当我们在阅读这个课本上的内容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去消化，需要去这个享受，需要去这个沉浸在里面，叫沉浸式阅读，对不对？消化、享受和沉浸，其实都是帮助我们真正的建立那种教育的状态，而不是一种狼吞虎咽。比如说你在教室当中上课的时候，你提出一些问题，让这个张同学到黑板上来回答这个问题，哎，你知道哈，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当他在黑板上回答了之后，你再请着这位张同学带着下面教室的同学们再来说一遍这个问题，那又是不一样的。当张同学说完之后再请下面的同学给他回馈一下，又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越是对于年龄大的孩子可能越需要啊，需要的这个的比例可能会越大啊。这是第八个原则。第九个原则，教学相长啊，这一点可能更多的是对老师和家长的哈。教学相长就是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千万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通过教我们其实也在学习，就这个在很多的层面上都是这一个适用的，就是每一位老师和家长都需要先学习，然后我们学习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更丰富的、更有技巧的、更容易的、更有深度的教给别人啊。就任何一堂课哈，这也是一个实践上的建议，就任何一堂课我们都需要花时间来备课。当然比如说一个学期开始之前，我们可能已经花了一段时间规划这一个学期的教学的任务了，当然没问题，这是好的。但是那个毕竟是一个大体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对不对？那接下来可能每一周这个周一之前，就周一上课之前，我们花点时间来温习一下，或者预备一下这一周的教学任务。但是其实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对那一天的教学的任务做一些自我的梳理和备课。那这样的梳理和备课不一定是因为一个学期之前做了，一周之前做了，在这一课之前再做，他就不一定花那么多的时间了啊。因为你对这个教学的内容掌握的越熟悉，其实你在其中越游刃有余。我说的游刃有余的意思是你可能越自由的能够发挥出来那个教学的效果，不然的话很多老师就容易为了赶进度而不得不快速的好像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教学目标。最后一个原则，最好的老师永远都是书本，对不对？书本是最好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伟大的著作总是蕴含着持久的智慧，持久的这一个的知识和真理，对不对？它会展现出来那些卓越的东西。所以呢，从小学阶段开始呢，就需要鼓励孩子们阅读。不断的去透过阅读去跟历史历代的大师来对话。当我们去阅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打开我们的眼界，对不对？当学生沉浸在那些最好的文学作品、最好的这一个书当中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塑造他们的心灵，塑造他们的理智，塑造他们整个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呢，其实这一点为什么要强调呢？因为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不断的去强调这个阅读的时候，我们整个才会把孩子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当中。我常常说，翻过这座山，人的眼界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如何翻过这座山呢？就透过书本来翻过这座山，我们透过阅读来翻过这座山。所以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意识的不断的给学生列书单。哎，我记得以前应该归正学堂那边有列出的书单，对不对？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就学生需要去阅读那些的书，来帮助整个的学习的过程啊。感谢主，我就先分享到这儿。我们也可以留一点时间跟各位老师和家长有一些的互动，好吧？